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跟着持枪男人走去，左手拉了下螺丝，要他一起跟着。执勤室不大，有监控，也有报警器，还有两把长枪，里面有两个人。持枪男人非让张贵刚脱下衣服贴墙站立拍照，但遭到了张贵刚坚决反对。突然两个人上前要强硬绑架搜身，张贵刚见势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忽然持枪男人用枪托要打张贵刚，张贵刚一闪躲后顺手把监控线扯断，踢在持枪男人的头上，猛击他的头部，随即将他抓起再次撞上墙根，他倒在地上没再吭一声。突然警报响起，安保内外一片混乱。 站住气，我在，你不会有事。 张贵刚对罗斯说，快速将三具毒贩尸体推进一张床底下。这时只见一个20多岁的女人穿一身黑色的武装服，腰间插着手枪，脚上穿着长筒皮鞋，戴着一副金丝墨镜，站在了毒品洞口处。他身后还紧跟着两个高大的男人，他们手里拿着短枪。张贵刚拉了下螺丝，小声问， 这个女人好像不是克劳迪。 是克劳迪的助手艾瑞，她是代替克劳迪来验收的。 罗斯说，是约瑟夫按动的警报，我不会让约瑟夫得手，他必须死。 张贵刚小声命令， 跟我上去。 四幺幺，到底发生了什么？ 艾瑞指着罗斯质问，带着一脸怒气。 货已经到库，验收吧，4吨。 我问你带进了什么人？ 艾瑞拔枪对准罗斯。 是我， 一路上帮助他运货的人。张贵刚在回答的同时，右手已经摸到了枪。 你是什么人？ 艾瑞反问。约瑟夫却站在艾瑞身边，用土语说， 他是警察。 这时突然有个持枪的哨兵跑来，大声呼喊， 杀人了，执勤室的人都死了， 把他们抓起来。 艾瑞挥枪大声道，说完便闪到一旁，给克劳迪发出了危险信号。瞬间两名高大队员用枪对准张贵刚和罗斯猛冲过来，张贵刚一个招架过后，用拳打倒另一个，飞起一脚把他的枪踢飞。左侧的大个子朝张贵刚开枪，张贵刚从来就信奉一个原则，在稽查毒贩时从不先开枪打死对手，但只要毒贩开枪他必须还击。他侧身一挥手击毙大个子，又见人用背后开枪要打罗斯，便一把拉倒罗斯隐蔽，打倒了背后的毒贩子。约瑟夫见状要跑，被张贵刚击毙后重重地摔在艾瑞的脚下。 看见了吗？告密者的下场。 张贵刚边掩护罗斯边说。艾瑞见状也想跑，用遥控打开一扇门。张贵刚飞身而下，一脚把刚入门的艾瑞踢倒在地。他翻身朝张贵刚打了两枪，张贵刚躲开。当艾瑞趴在约瑟夫的尸体上再次朝张贵刚开枪的时候，正好罗斯想跑进洞口时中了弹，倒在张贵刚左侧。艾瑞朝洞口另一处奔跑，有两个人在接应他，张贵刚紧跟不舍。两个人围攻，甩出匕首在张贵刚耳边飞过，闪出一道白光。张贵刚冲上去左右开弓，一个飞腿打倒卫兵后又还击另一个，用拳猛击打倒了那个男人。艾瑞明白，再往前一步就可以从暗堡的密道逃走，这是专门为克劳迪打通的逃跑之道。艾瑞一边向张贵刚连续射击，一边逃跑。张贵刚的左臂擦伤，还是奋力擒住了艾瑞。 说，克劳迪在哪儿？ 我已经给他发了信号，这会儿他已经飞走了。 机扣呢？在哪里？ 张贵刚用枪对准艾瑞强硬质问。 机扣在他的老地方，你们抓不住他。 艾瑞说完，突然向张贵刚反击，朝暗堡上层逃跑。这个时候，警车包围了暗堡，所有灯光照射在艾瑞的身上。毛利和费新龙、吴小芳率领的缉毒人员持枪包围过来。艾瑞愣住了，想举枪自杀，被张贵刚一拳打掉了枪。哥伦比亚警方给艾瑞戴上手铐。 毛利，这下面是大毒枭机扣的毒品库， 我安排人处理，你跟我走。机扣和克劳迪在哥伦比亚海洛大酒店，克劳迪在那里表演世界明星秀。 毛利说。哥伦比亚警方在国际缉毒联合会的统一调度下，于零点包围了哥伦比亚海洛大酒店。机扣这座酒店选择的地理位置十分超长，与周边国家相邻，西部除沿海平原外，为西中东三条平行的科迪勒拉山脉构成的高原，山间有宽阔地，南部有一系列火山堆，西北部为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冲积平原，水道分歧，湖沼分布。机构考虑更多的是可以从水上走，可越境，可从天上飞，都有退路。这座大酒店除了有严密的保安外，还有地下通道，高层平台有直升机，酒店内部还根据机构的情人克劳迪的爱好建起超大影院和舞台。在这里，克劳迪花大价钱邀请过世界一流的明星来这里演出，而克劳迪也常常开办属于自己的模仿明星秀，有众美女相伴，有美酒相随，私下更有毒品相跟。童雪彤用网络传输卫星导航定位，把准确的几个出入点发给了联合指挥中心。王建义与哥伦比亚警局对大酒店部署了行动计划。毛利带着哥伦比亚警员悄悄包围了大酒店逃亡的水上和陆上出口。这时，大酒店的豪华舞台上，一位女郎站在了幕后。当克劳迪唱毕刚回到后台，女郎靠近克劳迪小声耳语后，只见克劳迪披上黑外衣，快速从后台的暗道上了大酒店最高层的平台，一架已发动的直升飞机在等待。所有一切的进攻重点，警方都集中在了对哥伦比亚海洛大酒店的地面包围上。毛利带着张贵刚特别小组赶到豪华剧场时，克劳迪已提前40分钟悄然飞走。然而，毛利得到情报，大毒枭机扣在大酒店地下层的总统套间，带着一帮墨西哥来的毒枭布兰卡的人马在赌博。在哥伦比亚机扣的营垒中，毒枭之间常有各种毒品交易，各种毒品交换成为一种成就的象征。每年，哥伦比亚大毒枭机扣与墨西哥大毒枭古兹都有密会，也有手下走私毒品后开始集中赌博。他们之间的毒品量和毒品品种堪称世界的标志。当我写到本书最后围剿世界大毒枭时，请允许我把当今世界最流行的毒品种类通过权威的解释写在此处，便于对打击毒枭毒贩的解读。毒品种类繁多，但一般来说，毒品都有四个共同的特征， 不可抗力，强制性的使吸食者连续使用该药，连续使用有不断加大剂量的趋势，对该药产生精神依赖性及躯体依赖性，断药后产生戒断症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产生危害后果。毒品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将毒品分为六大类，吗啡型药物，包括鸦片、吗啡、可卡因、海洛因和罂粟植物等是最危险的毒品。可卡因、可卡叶、大麻、安非他明等人工合成兴奋剂。安眠镇静剂包括巴比妥药物和安眠酮，精神药物及安定类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当成毒品使用的物质分成八大类，吗啡类、巴比妥类、酒精类、可卡因类、印度大麻类、苯丙胺类、科特类和致幻剂类，其他还有烟碱、挥发性溶液等。目前毒品种类已达到200多种。从近年来广州所查获的吸毒人员所吸毒品来看，主要有海洛因，其次是苯丙胺类及冰毒等种类。鸦片俗称阿片、大烟、烟土、阿片烟、阿芙蓉等。鸦片系草本类植物罂粟未成熟的果实用刀割出后流出的汁液，经风干后浓缩加工处理而成的褐色膏状物，这就是生鸦片。生鸦片经加热煎制变成熟鸦片，是一种棕色的粘稠液体，俗称烟膏。鸦片是一种初级毒品，生鸦片可直接加工成吗啡。鸦片主要含有鸦片生物碱，已知的有25种以上，其中最主要的是吗啡、可卡因等，含量可达 10% 到 20%。 吗啡是鸦片的主要有效成分，是从鸦片中经过提炼出来的主要生物碱，呈白色结晶粉末状，闻上去有点酸味。吗啡成瘾者常用针剂皮下注射或静脉注射，起初它被作为镇痛剂应用于临床，但由于它对呼吸中枢有极强的抑制作用，如同吸食鸦片一样，过量吸食吗啡后出现昏迷、瞳孔极度缩小、呼吸受到抑制，甚至出现呼吸麻痹停止而死亡。海洛因亦称盐酸二乙酰吗啡，英文名 heroin， 亦为海洛因，其来源于鸦片，是鸦片经特殊化学处理后所得的产物，其主要成分为二乙酰吗啡，属于合成类麻醉品，迄今为止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毒品市场上的海洛因有多种形状，是带有白色、米色、褐色、黑色等色泽的粉末、粒状或凝聚状物品，多数为白色结晶粉末。极纯的海洛因俗称白粉，有的可闻到特殊性气味，有的则没有。由于海洛因成瘾最快，毒性最烈，曾被称为世界毒品之王，一般持续吸食海洛因的人只能活7到8年。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通常被制成大麻烟吸食，或用作麻醉剂注射，有毒性。大麻草可单独吸食，将其卷成香烟，被称为爆竹，或将它捣碎混入烟液中，做成烟卷卖给吸毒者，这就是大麻烟。这种毒品在当今世界吸食最多，范围最广，因其价格便宜，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穷人的毒品。初吸或注射大麻有兴奋感，但很快转变为恐惧，长期使用会出现人格障碍、双重人格、人格解体、记忆力衰退、迟钝、抑郁、头痛、心悸、瞳孔缩小和痴呆，偶有无故的攻击性行为，导致违法犯罪的发生。可卡因英文原名为 cocaine， 是1860年从前南美洲称为古柯的植物叶片中提炼出来的生物碱，其化学名称为苯甲基亚籽碱，它是一种无味白色薄片状的结晶体。毒贩贩卖的是呈块状的可卡因，称为滚石。可卡因服用方式是鼻吸， 可卡因是最强的天然中枢兴奋剂，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高度毒性，可刺激大脑皮层，产生兴奋感及视听触等幻觉。服用后极短时间即可成瘾，并伴以失眠、食欲缺乏、恶心及消化系统紊乱等症状，精神逐渐衰退，可导致偏执呼吸衰竭而死亡。一剂70毫克的纯可卡因可以使体重70千克的人当场丧命。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属联合国规定的苯丙胺类毒品，主要来源是从野生麻黄草中提炼出来的麻黄素，它源于日本，在日本曾经使用过冰毒的人数超过200万人，直接滥用者55万人。毒品滥用者都用静脉注射，其中有5万人患苯丙胺精神病。 K 粉的化学名称叫氯胺酮，其外观为纯白色细结晶体，在医学临床上一般作为麻醉剂使用。2003年公安部将其明确列入毒品范畴。 K 粉的吸食方式为鼻吸或溶于饮料后饮用，能兴奋心血管，吸食过量可致死，具有一定的精神依赖性。 K 粉成瘾后，在毒品作用下，吸食者会疯狂摇头，很容易摇断颈椎，同时疯狂的摇摆还会造成心力呼吸衰竭。吸食过量或长期吸食可以对心肺神经都造成致命损伤，对中枢神经的损伤比冰毒还厉害。传统的摇头丸是指由 MDMA、 MDA 等致幻性苯丙胺类化合物所构成的毒品。摇头丸外观为圆形、方形、棱形等形状的片剂，呈白色、灰色、粉色、蓝色、绿色等多种颜色。这类毒品具有明显的中枢致幻兴奋作用。在我国，瘾吸毒者滥用后会随着音乐剧烈的摆动头部而得名摇头丸。我国目前缴获的摇头丸多是混合型的，经检验犯罪分子在传统的摇头丸中添加了冰毒、麻黄素、氯胺酮、咖啡因，大大加大了它们相互的毒性作用。吸食摇头丸经常处于幻觉妄想状态，出现精神异常，表现出苯丙胺精神症状，酷似精神分裂症，同时也会发生其他滥用药物感染合并综合症，包括肝炎、细菌性心内膜炎、败血症、性病和艾滋病等。在吉寇的多个秘密库房里，除了他在哥伦比亚种植的毒品外，就是从世界各地走私贩运来的各类毒品，在机构的手下都有。为了不惊动海洛大酒店其他人和大毒枭机构，毛利带着张贵刚特别小组来到了位于海洛大酒店旁的附属楼。楼的地下直通山里的一个洞，是机构存放毒品的洞库。在楼前有两名毒贩把守，没容他们反应过来，就被张贵刚和吴小芳下了枪，随后被哥伦比亚警察带走。楼与洞库之间有一条通道，只有盏夜灯，显得杀气重重。毛利走在前面，突然有一扇带尖的铁门落下，差点扎了毛利。幸亏张贵刚眼疾手快，上前拖住。费新龙用力顶着，毛利和吴小芳进入后，吴小芳发现有一个人冲来，他侧身一闪，顺利抓获了那个挥刀的毒贩，一脚踢他个嘴啃泥。这时守在洞门前的毒贩看守刚端枪扫射的瞬间，张贵刚把费新龙给他的微型匕首投了出去，枪响了两声，那家伙的胸前插进了匕首，倒地。可是毒品洞的那道门无法打开，半圆形的铁门不仅用密码锁着，而且还有厚厚的钢铁门。 怎么办？进不去啊！ 毛利犯难地问张贵刚。张贵刚观察了一番，然后对他们说：“ 都退后20米。” 张贵刚从身上取出那枚微型超量炸弹，把它挂在钢铁门上，退回了20多米的拐弯处，掏手枪打了一颗子弹，炸弹瞬间爆炸，把那扇铁门炸开。一股浓烟过后，张贵刚一挥手：“ 走，进洞库。” 当他们带着警察走进洞里，惊呆了。洞里分三层， 存放着数十吨的不同品种的毒品。第一层是堆放打包的海洛因，第二层各类混合冰毒，包括各色各形状的摇头丸，第三层是综合毒品大麻、可卡因等等。吴小芳拿着微型摄影机拍了一遍，以最快速度传给了国际缉毒联合指挥中心。毛利也大吃一惊，他多年缉毒，查处过不少毒品，但在库房发现数十吨的毒品还是第一次。毛利对身边缉毒队长下令，全部拍照取证，派警队全部拉到警局。就在这时，张贵刚的耳机里传来童雪彤的呼叫， 动摇动摇，哥伦比亚海洛大酒店地下发现目标，联合指挥中心指示快速包围目标。 动摇明白，张贵刚回答后转身对毛利说，海洛大酒店地下室有情况，机构肯定在那里。11队13队迅速包围海洛大酒店。 毛利及时呼叫警队，机构的手下在半小时前发现了通往山洞的毒品库爆炸，警队连续出动，立即报告了机构。 谁也不用怕，我在哥伦比亚20多年干这行，还没怕过谁。警局抓我多年，他们的人死了一半，等得了我吗？没有。 机构手里拿着一根金丝黑拐杖，点了点说， 今天在座的都是好友贵客，跟我走。 地下二层的毒贩保安十分精干，而且都是新式奥地利微型冲锋枪守卫。机构在撤离前问身边人，才知道克劳迪乘坐私人直升机已逃走。机构让手下带队打开了他多年未启动的秘密通道。这是一条通往边境密斯河的秘密通道，从河岸密洞有一艘可载10人的高速气垫快艇，航速可达60节。从密斯河东直接进入大海的水域，最快用时25分钟便可逃往邻国的海岸山林，无从可追，也无法寻找。基寇很讲义气，把他的好友和手下7人全部带上快艇，趁着天亮之前的黑暗，高速气垫快艇飞驰在密斯河上，朝着海域行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9月23日起，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河北涿郡桃源中，玄德、云长、翼德3人结拜报效国家。 大哥， 大哥， 古今中外多少事，尽在话说天下中。细细听，慢慢品，咂吧咂吧滋味，还真是那么回事 儿。FM 100.6，京津冀之声， 话说。